平壤初等学院竣工仪式2月5号举行，由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泰福同志、有关部门干部、平壤初等学院干部、师生员工、平壤市党政权机关、相关单位工作人员、劳动群众和建设者参加。竣工仪式上，讲话人说，由于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关爱后代、爱护未来的崇高精神，平壤育儿院、爱育院和平壤中等学院建成后，平壤初等学院圆满建成，从而在平壤有院儿幸福的乐园齐全。学院的教职员要遵循金正恩同志的崇高意志，把院儿造就成为我国革命的接班人和国家的生力军。仪式结束后，院儿入住了宿舍。